人在

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，心中满是悔恨。听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生会走过很多路，有一条路不能拒绝，就是成长的路；有一条路不能涉足，就是堕落的路；有一条路不能迷失，就是信念的路；有一条路不能停滞，就是奋斗的路；有一条路不能忘记，就是回家的路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新的一天，收拾心情，轻装上路。 我被缠在一些傻问题，比如说